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五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上一集我们聊的主题是什么呢？ 苍蝇人，变蝇人， 变蝇人， 变蝇人， 很恶心的一部电影。那这一集我们要聊什么呢？等一下再说。 对， 我们要先讲劲爆的， 很非常劲爆， 劲爆到一个不行。 比如呢？ 现在是套到靠到谁？现在是谁要讲？ 劲爆的那个人讲。 觉得劲爆的？ 我觉得我的中等呢。蓝豆丝先讲好了， 我的算是劲爆。 好，那你说， 就是大家知道上个礼拜平均温度几度吗？ 35.5度。 没有啦，你说的是最高温度还是平均温度？ 平均，平均，上礼拜 那可能是35吧。 但是体感温度呢 ？Who knows？ 38。 没有，我个人觉得有45。 那你个人全部都是你个人觉得？ 对，我觉得这很热， 真的是很热， 太热了， 非常热。 所以呢，我现在我不分享我的近况啊，不对，我分享我的近况，但是因为有一个好东西，所以让我可以顺利的度过上个礼拜。 是什么样的好东西让你可以这样打包票的说可以度过难关？ 就是手持式电风扇，充电什么 USB 充电式电风扇。 那不是到处都买得到吗？ 不不不不不， 那不是看起来很熟吗？ 不不不不不，这是时尚，这非常时尚。你知道你拿在手上，我等红灯的时候，旁边都有阿嬷啊，不大妈来问我说：“欸，小姐，你那个是哪里买的？”因为就已经是太时尚了，时尚到大家都需要了，而且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没有画面，所以我想象中的就是拿一台那个大同风扇对着自己吹，很大一台。 嗯， 就是小朋友在玩的那种， 还是小朋友 装电池、干电池？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真的是要怎么说呢？ 很劲爆吧？ 我觉得它非常劲爆，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不是只用了一天或是两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哦，是我已经用了一年了。一年前我就觉得太热了，所以我就入手了这一台电风扇。 到底是哪一台的？ 它叫做。名称全名是李，可以讲 牌子吗 ？Sure，Sure， 就是李林的第二代电风扇。 李林还是 李 林？ 李林， 李林啊， 李冷吧？ 李冷，李冷、 啊。告诉我们他的英文怎么拼好 ？Lilling。 但是我记得这个牌子， 对， 网络上卖找得到的卖的好像都是一代、啊。 我跟你讲，为什么卖一代？因为一代成本低。所以厂商他们觉得成本低，他们进价是低的嘛，他们有比较多的利润，大家都不卖二代了，因为二代成本高，因为二代真的比较功能性比较强，比较凉，而且 所以你推荐的是二代， 第二代亲自买第二代。 那如果我想要买的话，我要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可以买得到呢？ 跟我说咯。 所以如果想要 卖这个的话， 不是，我不是，是因为这个老板哦，在去年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卖电风扇的。我第一次我就跟他买了三台，因为我公司同事看到，他们也觉得很喜欢，而且很实用。然后第一次三台，结果我隔天又去找他了，我又带了15台。因为一传十，十传百，每个看到的人都说好用，你就知道这一台真的很厉害，不是说大家说欸。 那我来描述一下它的技术规格好了。它的最大输出是 3.76 瓦，它的充电的额定功率呢是600毫安培，而它的电池是使用18650的锂电池，最大容量是2200毫安培，也就是说呢，你使用它的时候大概可以吹一个小时，充电呢大概要抽2-3个小时才可以把它充饱。 我再补充一下，其实它就是这颗电池很厉害。我如果是上班时间七点多开始开到9点多，它都还有电欸，所以我觉得它电力非常强。 大家关心的是它到底凉不凉？因为我自己买过一个小的，很不凉啊。 装3号电池的吗？ 日本的。 是哦，不凉 啊，不凉啊，烂死。 可是这台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台真的超级凉的。 好， 而且我已经用了一年，我手上这一台已经用了一年了。 哦，我现在手上看到一个资料哈， 这一台号称风速是达到每小时 4.5 公里左右。 哇， 然后跟日本的这一款比，日本的大概才 1.5 公里左右， 所以它可以带动 三倍风速、欸、 三倍风，它可以带动风力发电机，然后并产生电力吗？ 不知道100台放在一起还是 不知道、我们请蓝豆师开给我们听听看，那个声音 就是三速，第三速的声音。 哇、哦，感觉好快，好速度好快哦。哎、欸，我们现在是电视购物的， 不是，是主要是真心不骗大推荐、哦， 真心不骗 的。 好，那我们 再说一次怎么骗，再说一次怎么骗。 李玲，不就直接跟我讲就好啦、 啊，就直接 喜欢的就跟快速街头讲啊、 哦，上网搜寻 哦，对， 快速街头电 视讯还是留言？ 私讯好啦，因为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的话。可是我是真的不是自己在卖这一台哦，我主要也是要去跟老板讲，因为这个老板已经变成我的好朋友了。 嗯、基本上你们都是沆瀣一气， 什么 蛇鼠一窝？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这老板 真心不骗， 对，真心不骗，大推荐。去年他是卖电风扇，但他今年呢？ 做慈善就对了。 不是，他这个老板他其实已经不卖电风扇了，嗯、他在卖文创的东西了。但是为什么他还就是他是跟我他跟他的同行去拿货的？嗯、所以他不是要赚我这个钱、嗯，我只是很喜欢这项产品，想要储存。要不然的话，比如说现在大家流行急救救难包，救难包里面有电风扇吗？ 没有哎、欸、哎、欸、对啊，如果今天被困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中，真的很热， 没有风，你要怎么呼吸？ 哦， 是不是？是不是？ 好像有点 多，他不是独立。 我想反驳，但我觉得可能会花一点时间，还是就 顺着他的话， 顺着他的话就是、啊。那好，反正你的蓝豆丝的近况就是觉得天气很热， 超热。 我相信听众朋友在上个礼拜或这两个礼拜都觉得非常热，而且即将要到来的七月呢，应该也会很热， 对， 八月也会很热。 嗯， 真心不骗，大推荐。 没错。 好，那这就是蓝豆丝的情况。 那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在那个快速街头看到照片哦。 好，我们会在这个推广一下。那细节你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我也是最近买了一个玩具嘛， 一样会转哦， 一样会转，而且 一样是用18650的电池哦， 因为在快速街头已经 po 上推荐的影片了。 是是是，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写字联络， 因为那很重，我不会帮你们买，除非多给我一点钱， 托代运费。 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哪里买，网络上可以买， 私信， 也可以去花佛那边。 可以 Google 什么关键字吗？ 就 我们都打出来了 ，OK 的， 哦 ，OK OK， 就 Nightball 嘛 ，Nightball 九宝， 好 OK。 哎，那换我的近况。哎，我最近去一个新的单位代班，嗯、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同事长得好漂亮哦， 多漂亮， 就是还蛮漂亮的那种漂亮，我也不知道怎么形 容。是就会一直默默就不小心一直盯着他看，然后自己不自觉的、 倒也还好，倒也还好，倒也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就是相对于他的其他同事来说，他就是比较漂亮。哎，结果发现他有两个小孩了，而且都六七岁大了， 噔噔。 觉得有点那个吃惊，这算劲爆的近况吗？就是当你把、啊、真的，就是回推一下，他可能20岁之前就 哦， 嗯，就结婚生小孩，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说是很大的冲击。 劲爆应该是比如说你看到你前女友两个小孩在那边， 啊有啊，这也是是啊，有啊有啊，这个有， 你要劲爆吧？ 有，这个都有，所以哎，所以我的人生好像太晚熟了。 嗯， 如果要下个结论的话，可能是这样。 看你定义是什么。 那你们会觉得这样观察自己的同事是一个很变态的行为吗？ 不会啊，在工作中寻找乐趣啊。 哦，在工作中寻找乐趣，所以是一个很正常，这样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吗？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我今天在节目中说出这句话的话，说哎、欸， 分享这样的经历， 我最近看到一个同事很正的。那个 变态， 都是反而觉得我是变态。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就是他就是针对我，他是想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是不同人讲出来的那个话，就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 哦、 就好像电影一样啊、嗯，有些人会觉得这部片是大烂片、 嗯， 或是这部片怎么样，可是有些人就这部片 很 有 深 度，很 有 深 度， 是是。 就像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电影嘛， 没错。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电影是什么呢？ 捉迷藏， 藏藏藏。 心理医生大卫与老婆、女儿有幸福的生活，直到老婆自杀沉尸在浴缸中，大卫与女儿搬离了伤心地。大卫希望透过新环境对女儿心理有帮助，但搬进新家的女儿行径却越来越奇怪。 你不要学老伯蒂尼洛，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兰诺斯， 我是希姐， 我是维康。哎、欸，为什么不继续唱呢？ 因为我只想表达老伯蒂尼洛。 所以捉迷藏这部电影里面的男主角就是老伯蒂尼洛， 没错。 哎、欸，老伯蒂尼洛的代表作是什么？教父。哦，你们没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第一集， 老忘光了。 但是因为是黑道，我觉得太狠了一点。 这但是真的是很经典、欸，他的那个 IMDB 的分数现在还是八分以上，非常厉害，推荐给大家。 他演过好多片哦。 他最近有演一个很变态的电影叫《阿公 Oh My God》， 真的很变态吗？ 好 变态的，他就各种变态真的是。 台湾也有上映吗？ 有有有，之前广告打很凶啊。我个人是没有看，我只是看预告片就觉得有点受不了。嗯， 好像是。 哎，那你们对于刚才莉莉阿姨有提到这个捉迷藏的剧情，你们有心得吗？我觉得蓝豆丝今天应该可以有很多心得。 对啊，因为这部片是我强力，也不是强力推荐，就是比《电梦》上推荐少一点 的恐怖片， 真心小小片。 对。 推荐的一部电影，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很有，就值得讨论空间，因为他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之内，他要演出太完整剧情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嘛，所以他留了很多伏笔， 嗯， 大家都可以去想象，尤其这个就是这部片呢，就 focus 在这一对父女身上嘛， 嗯， 那这个女儿谁演的？ 哦， 达科塔·芬妮， 就是 小童星， 世界大赛里头演很吵的那个小女孩。然后 在《暮光之城》里面演那个 吸血 鬼, 吸血鬼，一个小吸血鬼。 但是他其实是在那个跟那个西恩潘演的。 我不笨，他不笨， 他是我爸爸。 谁、啊、不笨？反正就是对对对，就是父亲是一个智能障碍的。 对啊。 好，演技非常的厉害，而且我觉得他在这部电影里面演技也是非常好哎。他常常就是看着远方就出神，然后或者是眼神之中带着一点孤独，或者是。眼神中散发着一种害怕。 他现在已经22岁了， 但是他看起来 还 没有 崩坏， 目前尚未崩坏。 他是一个好像非常成功的那个童星， 会不会以后崩坏？可是他为什么他现在的照片看起来还是跟童星的样子没有差异，就是没有变？你跟我说他22岁，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还是12岁？ 因为你 三个， 因为他脸型没有太大的改变。 嗯。 所以他算是一个童颜嘛，就是他的脸可以保持着少女的状态， 这样 有啊，真的 还是有长大一点啦、 啊。有，可是我觉得他，因为他演技非常的就是 精湛， 对精湛，然后所以导致他的眼神呢，就是在某一个时间看他都是那样。因为好的演员就是你一开始看到他是没有情绪的 啊。哎、欸，有一个网络上有一个影片是这样，就是有一个男演员。然后他就录了一段他看着镜头的画面，大概可能10秒或15秒，就这样录了一段。哎，然后这样子的影片呢是百搭影片哦。比如说这个影片的前面先放一具棺材，里面放一具老太太，然后再切换到刚才那个画面，你就可以从他的眼神之中看出哀伤。那如果说他前面呢是放牛排，然后刚上桌的画面，哎，再接他的脸，你就会从他眼神透露出很想吃这个牛排的那样子的感觉。但是如果他的在这之前呢，是放一个小孩子，然后再放他的脸，哎，你就会觉得他眼神好像散发着对这个小孩子的爱。 这么厉害， 就是明明就是同一段15秒的影片，取决于前面放的东西不一样， 它就有不同的效果。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可能 就是这种效果， 就是这样子的演员，她只要什么表情都不做，没有台词，看着这个摄影机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百搭的镜头，是这样吗？你们在看捉迷藏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吗？ 你说直接就是如果不管剧情或是不管前后只看那个达克塔芬尼吗？ 对， 他前面他爸爸啼笑啼笑，哎，在接他，他就哎，他好像散露出一种害怕的情绪。哎，前面如果是放一只猫，那再接他，他就他好像跟这只猫的感情很好。前面如果是放邻居来找他玩，然后哎，再接他，他就会散发出一种不屑的情绪。 那我们要不要就是下次拍一个细节，15秒定的很 熟， 定着镜头15秒的画面， 放着饮料，放着汉堡，放着 或是工作 工作，或者是公车进站。之类的，看看是不是一个百搭的情绪。 好好好，这个来实验一下。 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就来制作这样的影片。欸，其实现在希杰的情绪就看起来很百搭。欸， 我在想说是不是要找蓝豆师来拍会比较好。 蓝豆师想要上镜头吗？ 这不是他想不想，这是工作啊。 这不是工作吧？ 我们快速街头作为一个工作团队，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如果听众朋友在这一集的不要留言点赞数有超过18的话， 18 我们就来录。 听起来18很少，但其实对快速街头来讲是一个 很严苛的考验， 天标啊。 或者是有5个人透过快速街头私讯来订购刚刚那个电风扇， 我们就录 好 这样子的影片。 懂你 好。哎，还没有讨论到捉迷藏的主要剧情。 其实因为我觉得导演很聪明，他就找了2个很厉害的演员来，内心戏很重啊。虽然说这故事可能智商180的人一开始看就知道哦结尾就是什么，就已经猜到结尾是什么，可是他还是整段就是铺陈到后面，让你才知道就是这个完整的捉迷藏。 而且主要演员只有2个， 对， 但是感觉上那个演员的情绪却可以分裂成好几个，然后把这个剧情支撑得非常的饱满。我觉得这是捉迷藏厉害的地方。可是我们这一季不是恐怖片吗？ 这是伪恐怖片， 伪恐怖假的恐怖片， 对， 伪 怎么说？ 就是我看前面我都一直以为是他家里有闹鬼啊。 哦，但是实际上 我心里还在想说，啊靠啊，这不是美国鬼片的老梗吗？有什么好推荐叫我看的？ 家里有个鬼，比如说玩碟仙引发出来的鬼， 就是搬家。美国恐怖片有个特色，就是一对夫妻或什么人搬到那个家，然后通常都会有个小孩，有没有？然后小孩一开始好像怪怪的，然后什么朋友跟奇怪的人对话，这种梗超多的，然后突然之间。 哦，原来不是 的。好像也是这样的概念呢，啊。 鬼水怪谈也是， 就 搬家。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是老梗，这有什么好看的？ 不。 结果最后谜底揭晓的那一刹那，才知道原来就在你身边。 对啊，就是后，可是后来就算我已经知道哦，原来是伪鬼片的时候，还是没有觉得它很好看。 真假的？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因为我智商没有2位高， 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 老实说，我也觉得不太好看。 不要这么说。 我觉得他没有很吓人，没有让我像看《三惊之回家》那样子的毛骨悚然。 而且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没有任何心得感想，没有感动。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疲乏了。什么对什么疲乏？对人格分裂这种事疲乏。 人格分裂这件事情感到疲乏。 因为世界上就是现在社会中好像到处都有一些 人格分裂，比如说 神经质， 一下子交叉着手，然后一下子就手就会抽动，这样子的人可能就有一点 不是抽动，是比战， 一直 比战，连续比战。 好，我们下一段再回来，现在有点长，好，休息一下。 女儿自称自己有了新朋友查理，也时常在父亲大卫的友人或邻居面前表现诡异，种种的情节都让人感觉新家一定有鬼，但其实整件事情另有玄机。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希杰， 我是兰多斯， 我是伟刚。救命堂这部电影有什么亮点吗？ 他的阿姨， 他的阿姨，我其实还蛮喜欢他阿姨的，因为他的阿姨的那个演员是有演那个 X 战 警里面的那个琴，而且我觉得他演技很好。 我超讨厌琴的。 真的吗？你说旧版还是新版？ 都不喜欢，因为这个角色的关系。 因为他的超能力，他的特色的关系吗？ 他超能力的特色，他明明就可以赶快把这部片结束，然后他就会 拖到最后三秒。哦、 你说，比如说当危机产生的时候，他只要把手放在他的太阳穴，结束了。 对， 就跟快银也是啊， 也差不多。 当事情发生之后，结束了，观众都还不知道 发 生，观众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危机已经解除了。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他们就要被压抑， 他就要先在那边照顾，先照顾教授。 你是说 X 天启里面那个最后那一幕 之类的？ 对。然后教授拜托他帮我 help me， 他要在那边 摸一下太阳穴，教授也要摸太阳穴。他们其实不用摸太阳穴，理论上就可以发功嘛？ 对， 是啦，是没错。 为什么聊到 X 战警？ X 战警第一战最扯，就他那个。教授三步只需要摸太阳穴，我想说，别人的招式都很帅，都可以发光啊、长刺啊什么的，但是他就一定要摸太阳穴，然后其他人就会产生病变这样。扯远扯远，这个女主角还有演那个啊，Taken 那叫什么《极客救援》的老婆， 哦，是 他男主角的老婆， 对、 嗯，然后年纪也蛮长的，好像现在应该有58或60岁， 是哦。 算是美魔女系列的，除了这个亮点之外，还有什么？ 对啊，还有什么亮点？ 对，还没解释他这个角色的特色。他是演那个小女生的阿姨，然后是男主角的 学生， 也是心理医生，所以他就会提供一些就是受伤之后心理的一个复健，就是妈妈自杀之后，小女孩有心理创伤，他就提供一些心理。咨询的建议， 没错。 结果没想到他的对象搞错了。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欺骗观众的一个亮点， 就是想要把观众骗在另外一条路上， 对，往另外一个方向去那个引导。 嗯， 那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亮点？爸爸的新女友。我觉得他长得还好啊。 但是他就是一般会出现在美国电影里面。其实他，我觉得他有时候跟梅格莱恩长得很像。 对对对， 是不是 有点像那个美国甜姐儿梅格莱恩？崩坏后的样子。 他演过《透明人》啊，《透明人》。 透明人的 第一集 女主角， 对，女主角。 透明人的男主角是凯文·史贝西吗？不是，凯文 什么？ 凯文·科斯纳 是吗？ 凯文。 凯 文 贝 肯 啊！ 哦， 不是凯文， 所以 真的是凯文贝肯啊！ 凯文 肯他写凯文贝肯啊！ 凯文贝肯在最下面， 他 是 凯文贝肯。 我问一个，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凯文贝肯跟 麦克戴蒙， 美国有一个 It's My Life， 那是哪个团体啊？ 那个邦乔飞， 邦乔飞是。同一个人吗？ 很像， 是同一个人吗？ 我觉得我们以亚洲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是 OK 的，但如果你在美国以美国人的身份讲这话会被打 吗？ 所以那个金城武跟明金城是同一个人吗？ 等一下，我立刻 Google 搜寻了。banana， 我立刻说，我搜寻凯文贝肯空格邦乔贝 banana 说，其实我认为凯文贝肯和邦乔贝很像。 对，真的有人这样认为。那有人认为明金城跟金城武很像吗？ 等一下，我先讲，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像比如说那个 麦特戴蒙跟他的好朋友， 那个真的很像。 克佐伯大克， 火星上那个火星救援那个， 那个是麦特戴蒙。 天哪，我记不到。 那个是马克什么的， 台湾那个 马克就有了，我保证。 马克 华伯格， 华伯格，好啊，马克华伯格是演那个熊麻吉， 对吧？ 熊麻吉 是吗？ 对。 我觉得这不能怪我们这种人，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是有一地球上有一批人，他们是比较容易抓到别人的 eigenvalue 的特征值。 特征值啊， 因为我每次觉得谁和谁很像，然后我去 Google 搜寻一下， 哎、欸，确实有人 这样，就是有人会问，就代表说不是只有我这样认为。 那你们觉得陈妍希跟虞美人有长得很像吗？ 没有， 搜寻看看。 自从你跟我讲之后，我才觉得他们有一 根本就是姐妹嘛。 陈妍希和虞美人。 陈妍希， 跟你讲，网络上还有主图呢。 虞美，我相信有。有欸，有人在问 是不是 有人说51岁虞美人瘦成28岁正妹超尖逼脸鸡是陈妍希 是不是欸，我们怎么越聊越歪， 真的像 有主图，真的有主，你搜图片直接点图片就好了， 一定是 PPT 对不对， 哇超像的，像那一个不行，好欸，这其实也可以呼应捉迷藏嘛，就是两张脸看起来像同一张脸，这就呼应了小女孩为什么会不认得她的爸爸跟查理，这明明就同一个脸啊，还是她其实认得， 我觉得她认得只是因为个性不一样，所以她知道她爸爸不是她爸爸，不是原本的她爸爸， 麦特戴蒙不是麦隆，她此时此刻是马克但是就长得很，只是长得很像，但是她其实是查理而不是她爸爸，是这样吗？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干嘛跟他老爸说，我认识一个新朋友叫查理，他应该直接跟他爸爸说，我认识你，另外一个你，不就好了吗？我认识你，你昨天跟现在今天不一样，但他是跟他爸爸说，哎、欸，我认识一个新朋友叫查理。 我觉得他是因为他饰演一个九岁的小朋友，九岁的小朋友他觉得他有同伴玩，当爸爸是查理的时候，他其实玩得很开心。不一样、啊、他就把他归成他有朋友、哦、 所以他可能当然他因为精神可能也呈现一个有障碍的状态， 因为妈妈刚刚 这样凹算凹得回来吗？ 是 还是你要继续查陈妍希？ 我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都逃避这个话题了，逃避看这个捉迷藏， 为什么？我怎么觉得 因为人家说这一部片啊其实是高智商惊悚悬疑大作 哦，叫智商157的人才有办法看以上， 对不起是175 175以上、哦、175以上的人才看了才能看得津津有味， 对，就是才会一直很多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共鸣的话那没关系，我们来看陈妍希、哦、是不是， 好啦好啦，所以我们就是没有办法领悟这个高智商惊悚悬疑大作评分 7.36.9 豆瓣评分 算是蛮高分的， 豆瓣评分是一种新的评分方式吗？ 哎、欸，时钟 就好像地震那个什么 瑞士规模 瑞士啊还是什么似的 震度， 只要有一群人他认同这个评分标准的话，我相信它就是一个公正的评分。 那快速街头这个节目我们要把它放到哪一个词来度量、嗯、我们来创立一个快速街头评分表， 好， 然后快速街头这个节目是10分，然后我们再拿其他节目来做搭配，就发现其他节目都是18分、27分， 所以我们是零就对了。 我们是那个标准， 是100 就是永远都是十， 好、啊， 永远都是十， 也是可以啊，只要能超过我们就给他高一点分数嘛。 对对对对，好了，这段就这样，休息一下哈。 捉迷藏这部电影其实是描述心理压力后产生的双重人格，父亲和女儿可能都在创伤中，有了心理上的疾病，重大事故之后，并不是只有看起来弱小的人会有影响。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我是兰豆丝。 我们刚刚还讨论了捉迷藏，由于呢，它是属于高智商惊悚悬疑大作，豆瓣评分是 7.3 m d b 评分是 6.9 对我们来说挑战性实在太 艰难了哈。 我跟希姐是有看一点点懂，然后觉得兴致不高， 好吧， 也不恐怖。 既然无法跟我产生共鸣的话。 我对他里面只有一个画面觉得恐怖，就是爸爸的新女友从窗户那边掉下去， 那一幕让我觉得，哎呦，怎么发展的这么快，一下就摔死？应该要有人出来捅他两刀啊，或者是勒住他的脖子，在那边挣扎个30秒、1分钟这样，哎，2秒就死掉了，让我有点吃惊。但除此之外，我大部分都没有被吓到。难道只有被吓到？ 我就说我看这部片，第一次看这部片的时候，我的心跳有没有140啊？就是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很紧张， 就很紧张，非常紧张， 非常入戏。 对，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种风格的电影，嗯，就是这种恐怖悬疑片。 我再私信给你另外一部电影，再私信给你。那希姐就觉得很恐怖吗？ 完全没有， 跟我一样吗？ 对。 那看到女生从窗户摔下去死掉，你有觉得害怕吗？ 痛。 不会啊。 你有错愕吗？ 没有错愕、哦、 所以没感觉。 所以 我只是我也是，哎、欸、哦，原来他爸爸的女朋友是要死的，被导演放在要死的角色里面， 放在领便当的名单之中。哎、欸，说到希姐，我们最近在快速街头的粉丝页上面散布了一个希姐是生活大师的一个影片。 生活大师轻松骑， 轻松事成心得。如果听众朋友还没看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嗯，你们觉得呢？ 好厉害哦， 很好玩，感觉你的生活长得又帅又有钱，生活又乐趣多，时常分享一些有趣的近况，感觉真的从我这个乡下来的， 你是人生胜利组吗？ 怎么？ 你刚刚那个是故意套我当以前前一个工作地点的学弟的。 我认为他对你的认知有很大的错误，而且我也算是跟他认识，我觉得他的生活也很多彩多姿啊。 是啊， 他的生活也很丰富饱满。 等一下，我先讲一下，他有两个小孩。 欸，可是我觉得他生活看起来很饱满啊。 他生活当然很饱满，他因为他的重心是放在家庭， 跟你的重心不太一样。 对，我的重心是放在我自己， 所以他就对你产生了错误的投射。 对，因为他放在重心在家里，所以他的钱当然是放在家里啊。嗯，那我放在自己，那我钱当然花在自己身上。哦， 所以 那他对，就是我是一除以一，他是一 除以 四，那他自己的那一块当然就会比我 小。但是他你有一部分是他没办法享受的，但是他有一些乐趣是你没办法享受的。 对啊。 就是说他有两个小朋友可以跟他玩，会叫他爸爸。 他可以拍他小朋友的一些影片，很欢乐。 就是让我不想要生小孩，就是我不想要分母那么多。 哦，所以你觉得他对你是有认知上的一些小小的错误？ 对，我觉得 帅是有。 有吗？ 也没有，也其实也没 有。 有 吗？抗议！ 但是有钱这部分，就是因为你100% input 跟100% output， 就都是自己 一除以一嘛。 对，但我至少不会欠银行钱这样啊。哦，然后我可以说一下，他说因为有些人可能如果以为我很有钱，他就大错特错了。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恐怖的梦。 多恐怖，又比捉迷藏恐怖吗？ 我觉得比捉迷藏恐怖多了。我可以描述一下那个故事吗？ 请说。 我梦到我坐在我爸的车上，在很像台北市的闹区的街头等红灯。这时候我头呢往上看，看到一个很看起来很先进的太空梭，在很近的很离地面很近的距离往左上飞。啊，接着呢，画面中他在我视野飞到我视野外之后，接着又跑到我的视野内，从往右上飞，就一直在那边左上右上左上右上大概10次， 这样有什么启示？ 然后我在想说，诶，那个太空梭是起飞本来就该这样吗？就在我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嘣，那个太空梭就在我爸的车前面一点点的位置这样掉到地上，打到那个百货公司的地下室去。然后我就跑，就是因为当然大家车子就不能动了，我就跑到那个办公室外面的地下室，要看那个太空梭，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在梦里头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太空人的薪水是不是很高？ 理论上应该是不错。 是啊， 所以我就在想说，他赚那么多，钱这么多，可是他没有时间花。就结束掉了。 哦，但他可能在追求 一个人生更高、更崇尚、 对对 更高大的梦想，可能是 对。所以我是说，我的理财观是，我不会把很多的钱存起来， 嗯， 因为我觉得自己活不久， 嗯。哎，说到这个价值观的问题，我最近也心有感触哎。 是什么感触？ 就是希姐传了一个新晋同仁的那个粉丝页给我，不是粉丝页，希姐传了一个新晋同仁的 Facebook 给我，然后我一看，哎，这不是我以前的朋友吗？这不是我以前的同学吗？然后我再仔细看一下他这几年的生活，哎，我发现他的生活蛮多彩多姿的、啊、也到国外啊，然后也出去旅游啊，到韩国啊，到日本啊，出去玩啊，好几年的这样子的光景看起来都十分的欢乐。而我觉得我有点苦闷，在现在工作岗位上面觉得有点职业倦怠。诶，我再看一下他的 Facebook 上面居然把我们的工作当成他的第一志愿耶，然后快乐的分享说他、找到了一份好的工作。诶，我心里就在想说，我就跟那个希姐他的这个后辈有一样的想法，就是长得又帅又有钱，生活又多彩多姿。诶，但是他怎么会羡慕我现在的生活呢？让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乱，就是我很羡慕他。诶，同时他也很羡慕我们这样子的生活。我产生了一个扭曲，仿佛就像捉迷藏里面的人一样，有双重人格。我开始有一点，既羡慕别人，而别人又羡慕自己。 但是你当初一开始踏进这个踏进这家公司的时候，你没有很兴奋吗？ 还好哎，跟看捉迷藏的心情是一样，普通啦。就 OK OK， 来吧。 所以你的意思说，久了大家的过的生活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咯？ 就是在碗里就想在碗里面就想要看碗的 外面， 外面在碗的外面就想要看碗的里面，就是想要看别人拥有的是什么，然后就会羡慕别人。哎，但是可能别人看着自己的碗里面的东西，再看看你，哎，他也在羡慕你。 嗯、 然后就一段一直在这样的循环之中，感觉上好像是这样。很多时你有这样的心情吗？你的同事下班、 嗯、因为就我而言，我虽然就是这份工作我觉得我得到的时候我觉得很平顺，就是我没有花太多力气去得到这份工作、嗯、然后我做的就是虽然是累，但是也好像还蛮知足的，就也我也不会去羡慕我的朋友，他们虽然说在金就是银行上班或者什么的，可是就大家都有各自的发展、 嗯、 因为我在这份工作里我得到的是平静，虽然有时候也是被同事气的半死、 嗯、 但是还是就是会觉得说对自己的生活来讲它是一个平衡，就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的， 算是很满足的状态。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自己心境是知足的，比如说你在家庭里面扮演好某一个角色，然后把你的家人都顾好，这就是你很大的成就、欸 嗯， 你要想想看，把家里人顾好是多么难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应该要 把自己顾好就很难 了，好的沉淀一下，然后甚至可以拿一张纸、一支笔，把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列出来，特别是家庭这一块，特别是跟朋友的互动这一块、嗯欸、你把这些实体的、虚拟的、情感上的、欸、都列出来，或许就会觉得 其实你 蛮满足的， 可以比别人多很多， 不要再去羡慕别人。 对，没错。 哎呀，我们最后怎么变成了心灵节目？ 因为这部片它人格分裂就是从自己心里有缺了一块嘛、哦、就是他跟老婆吵架、 嗯、 发现老婆他劈腿了、 嗯、 所以他产生了他第二人格，第二人格出来之后对他家庭造成的影响就是捉迷藏的诅咒。 嗯嗯， 就是 这样还可以熬得回来， 对不起， 真的太厉害了。哎，不过我觉得确实就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嗯，好，那我们 大家去沉淀一下嘛， 大家可以，听众朋友们可以好好沉淀一下。那我们有什么结语要说吗？要放在这段说还是放在下一段说呢？你们觉得 下一段啊，因为我们想要想一下下一段下一次我们要看什么电影。 哦，好啊好啊， 我们来投票一下。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本集上档的时间恰逢端午连假最后一天，连假期间应该都充满了电吧，也继续给我们支持哦。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姐， 我是伟刚。 要看什么？要看什么？ 下一集呢？我们来看刚才讨论的异次元杀阵 Cube。 Cube 香港又翻译为新荒方，方是方块的方，慌张的慌，心情的心。 看这部片的时候啊，我好想准备一张纸和一支笔哦。 为什么？ 因为我想知道他们走过的路线有哪些房间。 哦，这是一个要逃脱房间的电影，算、嗯、然后有点恐怖， 惊悚， 有惊悚，有鬼吗？ 没有，但是有蛮恶心的， 蛮恶心的。嗯，所以下一集就来讨论这个。其实我觉得第五季做的有点痛苦哎、欸。 为什么？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喜欢看惊悚片或鬼片的人。 可是当初第五季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哎、欸。人生就是莫名其妙走错一个岔路之后，你回头会觉得可惜，继续走会觉得害怕。 你是说现在因为我们在第五季的第七集吗？ 第六、第七集，所以就 是刚好很尴尬的阶段。 对对我觉得我刚刚你这样想，就是把自己用一个框框框住自己。 Cube 来 这个节目，哎、欸，这个节目谁是老大？ 我们啊， 就我们。我下一我想要录色情片都可以。 反对。 现在有女生加入就会反对哦，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一季录十集就好了， 爽了可以。 就这个录比较短，这个差很快就走完了。 也是有一种都强迫你去看别的电影，啊、然后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如果你一直看同一类的电影的话，你就会被绑住。 嗯。 对， 但是我们仔细在想下一集要做什么时候，哎，发现我们过去也曾经看过一些恐怖片啊，惊悚片啊， 嗯， 而且还蛮多的，不少。纵使不喜欢看这类型的片，他还是不小心看到。为什么不小心看到？就看到了嘛。所以，哎，还是有。所以你们都看过 Cube 吗？ 有啊，我超爱的。 好，我也有看过。所以你看，不喜欢看还是不小心看到、啊。 而且最后有埋一个，就是有雷。有爆雷，所以我们不能爆那个雷。 嗯，好。那除了 Cube 之外，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在结语的这个部分，比如说，蓝豆是觉得莉莉阿姨讲话可能会影响观众、听众， 对啊， 休息的时间。 因为本来那一段是要让你们休息，可是因为莉莉阿姨她可以帮我们补充剧情，所以不知道对听众朋友来讲会不会就是太多了一点。 你就把莉莉阿姨讲完之后再留长。你在纯音乐的时间不就好了？ 哦，神姐，神点姐， 170级智商， 想不到， 对不起，智商没有办法用来这。 好吧，那希姐还有什么结语想要说吗？哎、欸，我觉得你对下结语还蛮擅长的、欸。 你想太多了吧？ 人生的幸福， 好， 有时候要靠钱钱来堆积，这神结神结语啊。 我的想法就是，还没结婚的朋友，还没有生小孩的小朋友，你们的朋友们，你们如果要做这两件事，自己好好想一想。 嗯，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真的要 结婚，你真的要增加分母吗？ 真的要结婚，真的要生小孩吗？ 我觉得有人生有不同的选择。 你等一下，我听听我讲完就讲。因为我的朋友很多最近都在面临这种抉择。那、欸、 就像我今天认识的， 你不要插着我啊！ 你要讲神结语，好好。 神结语， 嗯， 你先想想，哪一条生物学的定律告诉你人一定要结婚？第一个就不成立了。 生物学， 解释我吗？你 解释吗？你觉得你的基因很好吗？你有必要传言你的基因下去吗？ 解释我吗？ 没有。都没有的 话，你是变形人吗？ 这两个都没有。 你有必要传你的基因给下一个变 形人？你就好好的把你的钱自己花。 嗯， 是， 就不会羡慕其他人 了。是一种理论。 我不想打断你，所以结束了吗？ 可以，我结束了。 我觉得人有很多种选择，你不是说生了小孩，你好像就会过得不开心，或是增加一个分母，这不是这样的。 我刚才就想要提说，我的同事，他你看他还是年轻貌美啊。欸、可是他要跟其他妈妈谈妈妈经的时候，他也可以谈啊，因为他很早就结婚，很早就生小孩了。 我觉得是人生的广度和你追求的深度不一样。嗯，像我有个男同事，他也是老婆大概六月下旬的时候就要临盆了。嗯，但是我觉得相信他有一定的压力，可是他还是乐于工作啊，他不会每天愁眉苦脸。 我没有，我看他没有，我没有反婚反小朋友，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自己想清楚，不要选到你不想要的那种价值观。 哦、uh-huh. ，就是如果说你选了之后，你就是必须要好好的完成它，你也不可以就是再看碗外或是看碗里。 嗯对，你既然选择了单身， uh-huh. 你就乖乖过你单身的生活，不要去羡慕人家的小朋友可以玩。 那当别人羡慕你的时候，那你要展现出对哥就是棒， 因为我自己选了这条路，我知道我老了没有人照顾。 现在有， 或者是我会想做 老人基金啦。 对、啊，我会至少我，比如我可以去我刚刚家做嘛。 你不要欢迎他啦。 哎、欸，我有一个，我有一个长辈啊，蔡爷爷是我们家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没有娶老婆，然后他也是每年过年都来我们家做，我们家的人对他也非常的好，也把他当成自己家的人啊。对啊，然后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非常老年的时候，他想要娶一个年轻太太，我们也是尽其所能的阻止他、啊，因为我们把他当自己家人啊，我们才阻止他、啊。哎、欸， 是 类似这样的概念。 阻止他，那他有跟因此而不喜欢你们吗？因为他 没有，他知道我们是对他好 哦， 我们是，我们是把他打醒的那个人，因为没有必要。 那年轻太太有讨厌你们吗？ 没有没有，那个他那时候他还在选。 哦，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总而言之，就是选自己要的路，然后就好好的走自己要的路，嗯、是这样吗？ 就是陪伴你。 没有 SOP 是先看有哪些路，嗯，周密的思考，再选择，然后就不要后悔， 好好的走。 对， 我觉得知足吧，大家。 好深，好有深度的结语。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吗？没有电风扇了吗？ 哦，对，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需要那个电风扇的话，就欢迎就是留言，因为我真的觉得真心推荐这一台电风扇，因为你只要有需求，厂商才愿意进货啊。 嗯，而且可以减少热衰竭的几率。 哦，对，而且其实这一台电风扇，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省电，就是有些公司可能现在就开始限电了，说什么28度才能开冷气。28度欸， 不过这不就是 B 公司 吗？哦，对，我就在说你们。可是真的就是，如果你 会热衰竭， 对，然后你在工作， 哦 ，sorry， 这段不剪。 可恶，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然后那么闷热，你没有好好没有办法冷静的思考，那我十位数和个位数搞错，我怎么办？ 哦，造成更大的损失。 没错，我还不如就是冷静的工作，然后。而且这不是只有在室内用，在室外用也非常好用。 室外用更新潮， 没错，很 fashion， 真心不骗， 大推荐。 好，谢谢大家了，晚安， 谢谢， 拜拜。